主席，头先咧就我哋社民联主席黄宗文发言嘅时候咧，因为我要过去呢个嘅红磡鞠躬咧，就听唔到佢嘅发言。我喺立法会开期间就特登鞠躬咧，因为我个小学教师咧就最近过咗身，73岁，又多一个嘅香港嘅老人家睇唔到嘅香港嘅民主咧，就离我哋而去，每日都系增添呢个数字，好悲哀嘅。香港的老人家等这个的老人院等到死呢，每年数以千计过身呢，等不到老人院。同样很多人等到死都见不到香港的民主。我不知道在座这么多的朋友，这么多的议员，有几多个在生之年会见到香港的民主。主席，香港没有民主呢，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病，这个的政府也有病，民主派亦都係有病。政府嘅病就係有呢個獨裁嘅傾向，患咗呢一個嘅獨攬大權啊，呢一種咁嘅完全缺乏人性人格呢一種咁樣嘅嚴重嘅病態。個社會有病咧，簡單講，我覺得香港呢個社會咧有呢個財富黐肥病。是吧，啲人肥到连袜都着唔到呢，仍然要继续剥削低层市民，即係各种嘅权利同埋各种嘅呢个嘅经济上呢，令到自己继续黐肥，直至到佢黐肥即係心脏停顿为止。亦都好多呢个所谓有识之士就会同呢啲黐肥嘅人士呢就走埋一齊咧，係欺壓呢一個嘅市民，剝削香港市民嘅權力。呢啲黐肥病嘅人，同埋有呢個嘅獨裁病嘅人，夾埋一齊咧，就剝削呢個香港700万市民嘅基本政治權力。700万市民其實喺民主派領導之下，應該要衝破呢個制度，實行呢個抗爭，去爭取呢個香港嘅民主。全世界各個地區嘅民主派人士咧，都用各種的手段和方法去爭取他的地方的民主。主席，但是我跟了香港民主派20多年，我感受很深呢，就是香港民主派病了，民主運動裹足不前，這個是我今天發言的主題。民主派患了主要三個重要的病，第一就是失憶症，第二就是自戀型人格障礙，第三就是失智症。这三种病令到民主派过去多年，特别在现在呢，对争取民主运动裹足不前。主席，失忆症呢其中的病症呢，就是记不起他们很熟悉的事的。很简单，争取民主，有些人讲过过去说支持公投，突然间不记得了的，可以说有些可能是选择性失忆，是吧，有些呢是可能是个人的老化而失忆，导致到很多应该要做的事不记得了去做。失忆症第二个象征就是特性，就是无法记起新学习的知识。民主派做了20年，重复又重复，都是签名绝食游行，都是不成功的。会不会学些新的去刺激这个制度，去争取香港人的民主呢？所以这个失忆症是民主派第一大病。第二大病就是自恋型的人格障碍，对一些批评反应是很愤怒，说你闹政府就不得，市民闹你两句你就反台，是吗？对，同埋很喜欢指人做事的。我最记得我在民主党年代，当年有个副主席，他不是全职的，他说你们全职议员你们开多些会，我有事做啊，是可以这样说的。我说为什么你不做全职啊，这样。你自己不做全职，为什么我全职员去开多些会？他说你多些时间，你开多些会啦，这样。这个是100%的事实，主席。第三就是那个自恋型人格障碍。第三部分就是过分自高自大，对自己的才能夸大其词，希望受人特别关注。过去讲自己为民主运动贡献多少， 啊，讲到佢就系香港民主运动嘅先锋，其他嗰啲咧就系残废嘅，廿年都争取唔到民主，唔好继续有呢啲自恋狂啊！佢关注其佢坚信佢关注嘅问题咧系世界上独有嘅，唔可以被其他嘅人士呢个取代同埋了解。亦都对无限嘅成功、权力、荣誉、美丽同埋理想爱情有非分嘅幻想，啊！成日都谂住攀附呢啲权贵，黐到政府咧就有着数，黐到啲财团就有着数。佢头先有个民主派议员讲完嘢，兼陪中拍掌咧，呢种就可能系即系部分呢啲咁病态嘅一个显示，认为自己应享有他人没有嘅特权，只有佢至能够领导。啊，即是这个民主运动的渴望持久的关注和赞美，可能过去十几年赞美得太多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、啊、缺乏同情心、啊、缺乏同情心，譬如民主派竟然反对最低工资，支持领会上市，支持社福界一笔过拨款，他都有很强的妒忌心、啊、例如指责的人抢了这个道德高地。第三个失智症呢，是一个综合症来的，主席。这个失智症呢是一群的症状的组合。啊，它记忆力、定向力、判断力、计算力、抽象思考力、注意力、言语等认知的能力呢、功能呢都是出现了障碍。亦都可能同时出现了干预的行为呢，个性的改变啊。民主派拿徽章都是一个象征的，主席。妄想和幻觉等的象征呢都是严重影响的工作能力。你说香港的市民靠民主派有这样的病征去带领的话呢，民主运动有没有希望？所以一定要纠正这些病态呢，香港的民主运动呢只有一线生机。